FM 幺零七三 ，AM 幺零二六，北京城市广播。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见多云，南转北风一二级，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晴转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今天夜间最低气温16摄氏度，明天白天最高气温28摄氏度。以上信息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 路况信息。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教育面对面。 教育一生的话题，对面咫尺的距离，教育面对面，奏响成长最强音。北京城市广播 FM 幺零七点三，每晚相约五点半，教育面对面。 本节目由精华学校特约播出，精华学校更懂中高考，4006507766。 多年求学路，今朝可满意。比起复读一年，更怕遗憾一生。精华学校高考全日制班，全方位教学，提升学习效果，精细化管理，提高学习效率，全天候陪伴，励志教育，激发学习热情。谁说人生不可逆，谁言名校不可及，来精华全日制，做更好的自己。报名电话400-650-7766，400-650-7766。 您说，温温公人，唯德之基。 您说，人要有悲天悯人之怀。谢谢您，教书育人的字字句句。 谢谢您，启程未来的人生指引。弘扬高尚师德，勤心立德树人。在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携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全市老师 节日快乐。 欢迎各位收听今天的教育面对面。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继续聊聊校园足球的话题。首先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 权威、准确、及时、热辣，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进入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了解今天的主要内容。蔡奇教师节前走访慰问教师，并调研市属高校。十佳学院在线平台近日发布。2018年北京市校园足球夏令营获奖球员名单公布，以下是详细内容。在第34个教师节即将来临之际，市委书记蔡奇到中国音乐学院、北京舞蹈学院走访调研，并向全市广大教师长期以来辛勤耕耘为首都教育事业所做出的重要贡献表示感谢，祝大家教师节快乐。他强调，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统领教育工作，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为首都四个中心功能建设提供人才保障。由经济观察报主办，5.1TALK 协办的中国菲律宾教育产业合作论坛6号举行。5.1TALK 计划在未来5年内引入10万在线菲律宾教师资源，扩张到拥有3000-5000名在非全职员工。详细情况请听本台记者苏小坤的报道。 菲律宾是一带一路中海上丝绸之路沿线的重要国家，也是以英语为官方语言的国家之一。因此，菲律宾的优质英语教师资源近年来越来越受到中国在线英语教育市场的青睐。5.1TALK 创始人黄佳佳表示，优质菲律宾外教更适合中国学生。 在主流的几个主要玩家当中啊，其实除了5.1TALK 以外，其他的几家基本上都是用的是欧美老师为主啊。那么我们呢是非常坚定的在推我们的菲律宾外教，我们希望去寻找一个最高性价比的产品。首先我们的价位是这个欧美老师价位的大概1/3左右，但是我们的效果是非常有可能比他们要更好的。 据了解，5.1TALK 一直将外教录取率控制在3%以下。 通过七年的发展，目前已经拥有了一支超过13000人的优质菲律宾外教队伍。黄佳佳表示， 我们在菲律宾建我们自己的这个全职的运营团队就有将近1000多人，在老师的这个招聘、老师的培训、老师的考核上面，其实我们非常有信心，做的都是行业内最好的。应该说新增用户当中呢，来自于口碑转介绍的用户的比例呢，是超过65%的。 近日，十佳教育集团举办做好教师办好教育庆祝第34个教师节主题活动会上，十佳学院在线平台正式发布。据了解，十佳学院在线平台首批课程资源共收集文本以及视频素材2068份，经过技术筛选和专家评审，最终整理出865个课程资源包，1200多课时全部可线上学习。当天王欢明校长工作室工作启动。王欢明校长工作室是东城区教育系统第五期双明工程，重庆市巴蜀小学、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第三小学正式成为王欢明校长工作室实践基地。由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富龙控股集团、财讯传媒集团共同支持的专享动物王国环保展鸟巢站将于9月10号正式对外开放，这也是未来3年动物王国环保展的全国巡展首站。200万块乐高砖块拼砌成的动物王国，带你穿梭于冰雪、丛林、海洋及荒野四大地带，深入感受濒危物种栖息状况，宣扬世界环保及濒危动物的保护工作。9月10号教师节当天，本人持教师资格证可免费入园体验。以下是足球新闻。 汇总最新校园足球赛事，回顾一周赛场精彩瞬间，一周绿茵战况报道。 好，一起来关注本周的校园足球新闻。2018年北京市校园足球夏令营近日在北京香堂国际体育运动城圆满落幕。近日，本期夏令营的获奖球员名单正式对外公布。夏令营期间，学员们积极努力，圆满地完成了训练任务。为表彰优秀学员，夏令营组委会设置了奋勇拼搏奖、最佳进步奖、团结友爱奖、潜力球员奖和优秀学员奖共5个奖项，134名球员受到了表彰。9月8号北京市校园足球小比赛大梦想活动在北京工人体育场启动，全市共18000名学生及家长参加了启动仪式。小比赛大梦想项目由北京市教育委员会与北京中赫国安足球俱乐部共同发起，也是在北京市政府主导下，协同社会力量和家庭共同推进校园足球普及的一次尝试。教育部日前发布公示，拟认定并命名北京市40所中小学校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校，其中房山区北京师范大学良乡附属中学、良乡中学、房山中学3所学校榜上有名。截至目前，房山区共有15所学校被教育部认定为全国青少年校园足球特色学校。好，以上的资讯是由姚迪编辑播报的，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教育面对面。 您用3寸粉笔勾勒我们的未来， 您用3米黑板带领我们寻获梦想， 您用3尺讲台载我们周游知识海洋， 每一个日子您都在陶冶我们的情操， 每一个举止您都在示范良好的习惯， 每一个时刻您都在关心我们的成长。 谢谢您我的老师，弘扬高尚师德，潜心立德树人。在第34个教师节来临之际，北京市委教育工委、市教委、市政府教育督导室携手北京人民广播电台，祝全市老师节日快乐。 第一时间报道校园足球赛事，点燃足球激情，追逐赛事节拍。第一视角畅谈学生绿茵文化，分享足球快乐，谱写青春理想。教育面对面特别节目《校园绿茵场》，我的足球，我的梦想。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聊，来关注一下校园足球的相关的话题。在上一周的节目当中，我们请来了阳广电学区的主任啊，来介绍了一下这一次阳广电学区办的这样的一个足球的夏令营精英训练营，那究竟是为什么。那么今天呢，我们请来的是阳广电学区的初中组的这个师生们啊，跟我们讲一讲这次精英训练营包括在校园足球的推广过程之中我们遇到的一些问题跟我们获得的成就。首先介绍今天的两位嘉宾，来自于 人大附中翠微学校的体育教师，也是本次精英训练营的初中组的总教练秦楠秦老师。 好，主持人您好。 嗯，另外一位呢是来自于人大附中翠微学校的，也是这次精英训练营初中组的，包括是人翠的这样的一个校队队长张浩明。 好，主持人您好。 嗯嗯，这一次啊，确实用了11天的时间，牺牲了自己的假期，参加了这样的一个训练营。先问问啊，这个张浩明，你觉得这次训练营踢得过瘾吗？如果要让你，比如说父母带你出国玩一圈十几天，跟在这儿参加这样十几天的这个训练营，如果让你再选一次的话，你会选什么？ 说实话吧，我还是更为选择这个精英训练营。 嗯， 因为我毕竟呢从小就喜欢足球，包括一些足球不管是什么游戏啊杂志啊，还有包括就是现实中自己去踢， 嗯， 或者观看这种每四年一季这种盛会世界杯，我自己也是非常就是也有时候会拉着父母啊，然后一起去看这些世界杯，去买足球杂志。其实对于我来说，这种出国游玩可能不过就是一个简简单的游玩，可能会学到比如说这个国家的一些文化呀，或者但只是很少的一部分，不可能说像本土人一样能学到他们从小就出生在这个地方， 嗯， 然后他们可能接触到文化会比我多得多，所以我可能会更选择我自己选择这种喜欢的东西，就是足球。 嗯，而且这一次用这十几天彻彻底底的就是心无旁骛啊，就是暑假作业一边去啊，这个其他的这些烦恼的事一边去，就是纯粹的足球，在这十几天过程之中，是这样吗？ 对， 嗯，太快乐了。首先还是想问一下这个秦教练啊，其实作为一个在学校去从教的教师，然后现在因为我们在如火如荼的开展这样的一个校园足球的活动，想问一下在人翠这边咱们的校园足球开展的情况是什么样的？ 咱们人翠现在开展的很好，怎么说呢，就是我们的校长刘晓慧校长，他是从人大附本部过来的校长。他对足球这项运动，特别是校园足球，认识很深， 嗯， 而且对这个人翠搞校园足球，他是非常的支持。我记得我们最早建队是在3年前， 嗯， 就是学校的校队啊， 跑得并不长。 对，3年前，嗯，因为之前这个学校还没合并的时候， 嗯， 校长还不是刘校长在， 嗯， 之前这个学校领导啊， 嗯， 老师啊，对这个足球这项运动很排斥， 嗯， 因为我们校园很小， 嗯， 踢 球容易伤人， 对对对， 嗯， 很危险， 嗯， 那个经常被投诉 啊， 经常被投诉， 踢着玻璃啊， 啊 什么的都有可能， 对对对， 嗯， 对，踢着玻璃是小事儿， 嗯， 这个踢中老师头是大事儿， 对， 嗯， 闷的这个视网膜这脱落的都有 啊， 有可能， 对对对， 嗯， 这是很危险，很受排斥， 嗯， 但是合并以后呢，这个我记得那是一个雨天， 嗯， 然后我们的教学校长高超嘛，他有一想法， 嗯， 就是说这个咱们要不要做个足球队，因为他见过我带着孩子们在操场踢球， 嗯， 然后我们俩一拍即合，然后这个事儿呢就跟我们的那个刘晓慧校长汇报， 嗯， 然后校长真是做事啊，这个真是对比较麻利， 嗯， 当时就决定咱们下午就带我们去三高基地， 嗯， 带着我所有的队员， 嗯， 然后学校派车拉着孩子们，然后这个校长陪着， 嗯， 那天下雨， 嗯， 然后其实这个路况也是挺紧张的， 啊， 对，挺紧张的， 嗯， 然后拉着我们就去了三高基地， 嗯， 然后跟咱们基地的这些这个领导啊， 嗯， 还有教练啊见了面， 不知道他们 对对，胡建平指导啊， 嗯， 然后那个还有咱们那个三高的龚主任， 嗯， 还有那个韩征指导， 嗯， 然后在一起也聊了聊，说了说， 嗯， 就是等于是给我们牵了个线， 嗯， 然后从那以后我们就有机会，就是每个月基本上最少一次， 嗯， 到三高基地去训练，因为我们学校场地条件比较局限嘛， 嗯， 没有那个标准足球场， 嗯， 所以基本上是也有个半天的时间，然后孩子们停课。 嗯， 然后驱车，学校派车， 嗯， 然后拉着他们去三高基地训练，用咱们三高基地场地， 嗯， 还有一个就是学校不光是说场地这方面给了很大的支持， 啊， 对，协调，然后还有一个就是咱们任课老师， 嗯， 这些因为这些孩子一去就是半天， 嗯， 所以他下午的课基本上就都耽误了， 嗯， 然后老师们呢也很热情， 嗯， 就是找时间给孩子们单独补课， 哦， 嗯， 这个确实是挺难得的，因为 不会因为补课然后我再多给你一份钱。 对对 对， 对、 啊。其实就是义务的，愿意为孩子去付出。 对。 但是关于这一点呢，我们放到后面再继续再聊。 好。 我们再来聊聊现在就是经历了这三年成立了校队之后，我们同学们对足球的认知水平是什么样子的。现在因为都是中学生了，其实认知水平都已经上来了，但是在我上学那会儿，比如说问个女生贝克汉姆是谁，知道。你再多问一句李红军是谁，他可能李红正李红军是谁他肯定不知道，结果那会儿是国安队铁打的主力啊，他可能都不太知道。那么现在是什么样的情况呢？ 现在要好得多。 嗯， 因为咱们现在这个校园足球搞得如火如荼，遍地开花。 嗯， 不光是咱们这个校园里，就是社会上啊，好多培训机构也是搞这个足球训练。 嗯， 然后咱们在学校里边呢，基本上如果有条件的上足球课，男女生都要上，孩子们很喜欢。 嗯， 怎么说呢？就是刚像您说的这个贝克汉姆啊，现在可能现在提贝克汉姆，对，都不知道是谁。然后 C 罗， 对 C 罗，对，现在流行 C 罗和梅西啊，对，梅西。然后这个孩子们对这个足球认知有了很大的提升。 嗯， 特别是咱们这段时间，这个校园足球搞得火。 嗯， 其他项目好像都没有足球这么火。 嗯，而且足球有它天生的优势，它可以让更多的同学们参与进来。 对对对。 然后呢，组队形成一种集体意识，因为其实咱们国家的这样的一个学科建设里面做的最好的就是班集体建设。 对。 班集体建设做的非常好，但是如果要有更多同学参与进来的话，这种集体凝聚力会做得更好。 对。 但是从这个足球的认知水平上来说呢，您觉得比如说类似于一些基本的术语，包括像是一些基本的规则，脚法、动作这些东西，会不会在平时的课上进行一个传递呢？ 会，因为我的专项是足球嘛。 哦、 我上体育课的时候，基本上只要有机会，就会给学生传达这些技术。 嗯嗯，就是从那个平时的，比如说要遇着那种大雾霾天，咱们不能到室外去运动的时候，那会不会在课上还会给同学们进行这种教室内的这种讲？ 这个其实这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 嗯， 可以利用视频啊， 嗯， 然后那个给大家播一些这些足球相关的视频， 嗯， 比如说比赛集锦， 嗯， 进球集锦，这同学们看的也是热血沸腾。 嗯， 有的时候这个感觉，用这种方法宣传这个足球比那个让他在场上踢还要高兴。特别是女同学。 哦对，而且有一种这个代入感。 对， 对， 对。 很有代入感，人家是有想象力的。想问一下张明浩，张浩明，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踢球的？ 其实我最开始接触足球，其实并不是说一开始就一直在场上去踢球去练球，也不是说 捡球是吗？ 不，没有，就是其实刚开始接触的话，是因为我是04年出生，然后04年刚好是有一个奥运会嘛， 嗯， 然后后来 雅典奥运会， 对，然后就从了解奥运会开始，就更开始了解这项运动，然后又接着因为我本身就比较喜欢这个运动嘛，然后后来又从什么篮球、羽毛球，然后最后又看到这个世界杯，然后就自由自在的，然后就特别喜欢看世界杯， 嗯， 也不用说爸妈，比如说每天晚上说催着你去睡觉啊，嗯，然后每天晚上就 他们也得看，然后就跟你一块儿看了，是 就为了熬夜，比如说等一场自己喜欢的主场队比赛，嗯，然后后来就自己也就越看越喜欢，然后到最后就也就自己去踢球，就是不管是说可能是一个人在场上踢，就是一个人，就是只有一个人在场上抱着球跑，可能还有一堆人陪着我跑，或者有一些像这种秦教练啊，有人会对我进行这个指导，可能最开始就是自己一个人踢，然后踢，就最后可能把它变成生命中一部分吧，然后到了小学初中，然后现在到了这一加三初三年级的话，我就一直在坚持踢球，中间也没有什么比如说什么因为大生病而断过这种情况。 那你觉得就是从几岁开始踢球，不，你是真正是从几岁开始踢球的呢？ 其实我最开始踢球应该是六岁吧。 六岁开始踢球了。 对。 哦，那还挺早，那会儿是在小学里面允许你踢球吗？ 小学其实不，就是没有明文规定说不允许踢，也没说允许踢，但是其实真要踢的话，其实这些学校老师什么也都默许，也不会说特别的管制，比如说拿球跑就踢两脚，然后老师就会让你说都给我回去上课这种，其实也不会特别明文去管你，就是主要， 但没有经过系统的训练。 对。 那系统训练就是从初中开始。 对，从初中有这个秦教练指导。 啊，这也是一个挺快乐的事儿。原来那时候感觉踢的是野球， 对， 原来是走梅西这条路，后来走的是 C 罗这条路，挺好。现在踢什么位置？ 现在我在学校这个校队里一直四支前锋，没有变过， 一直在四支前锋，从小学开始就是前锋是吗？哦，但是看起来你的身材是比较瘦弱型的， 对， 在踢球里边，因为有的时候身材瘦一点的话，人家一顶一对抗就飞了。那你觉得这一点上你将来准备怎么改变一下？ 其实我自己从踢球六七岁那会儿，就我爸妈已经告诉过我说，你可能就是比较瘦嘛， 嗯， 你可能不能跟对面的后卫比较强壮那种后卫高大后卫去撞去， 嗯， 那你靠什么？你不能说吃的特别胖，那你没法踢球了。二，你 跑不动了啊， 对，不能特别瘦， 嗯， 特别瘦的话你就跟谁都撞不过，所以你就只能靠提升自己脚下技术， 嗯， 然后你去过掉对面的后卫，然后再进行你的进球射门。 嗯，你现在走这条路是我们原来的老国脚主教练，也是我们的北京这足球人高洪波高指导的路子啊，对吧？ 对，王府刺客、啊、 对，得是靠跑位靠脑子踢，然后该冲刺的时候冲刺，不该冲刺的时候我在旁边溜着寻觅着啊，挺有意思。进入初中之后，其实怎么去协调足球运动跟学习的关系这一点上，我们也想听听这个秦教练是怎么说的。因为上了初中之后，家长其实对于孩子的这种学业上的要求跟压力也会越来越大了。 对， 小学的时候想孩子这个成长过程中要经历中考高考，小学时候玩就玩吧，踢球就踢吧，我还鼓励他踢，周末的时候带他去各种足球俱乐部去练去，让孩子身体好，这样不容易生病，体质好一点还能长个儿。但是到了初中，突然间裤衩就变了啊！这个家长突然间就觉得前面那些都不重要，最重要的就要开始准备中考了。那么在这个时候，咱们作为球队，作为足球教师，是怎么协调这种足球运动跟学习的关系的？ 我呢是这么做的，就是孩子们喜欢嘛，然后咱们组队踢，他们一般训练啊，因为我们学校现在都有选修课， 嗯， 这是一门课， 嗯， 足球课，然后我呢就把选修课和这个足球训练融合在一起， 嗯， 这样会减少他那个对于文化课的影响， 占用啊， 对对对，嗯，然后那个其他时间呢，再找合适的时间再来协调， 嗯， 其实文化课老师也挺支持这些孩子的，因为我觉得现在大家的观念是觉得。也运动和这个学习不冲突， 嗯， 我个人认为足球和学习并不矛盾， 嗯， 我可以举个例子啊， 嗯， 就是我现在那个上一波高三的也是老队员了， 嗯， 已经毕业了，他去年高考考了640分吧，好像挺高的， 哦，很高， 嗯，很高的，所以他就是个例子，他从来没缺席过训练。就是名字我就不透露了， 嗯， 他从来没缺席过训练，没缺席过比赛， 嗯， 但是他最后学习成绩还不错， 嗯，其实不是640已经不只是不错了，是很不错了，啊， 很不错了， 不错的， 嗯，他考得很好， 嗯， 所以说这个他是一个实力， 嗯， 我们 就是足球其实跟学习并不影响。 对，不冲突。 嗯，不冲突。 对，不冲突。 相反，从就是之前做节目的很多嘉宾就谈到说，如果你能够参加足球运动，首先你对自己的意志力是一个特别好的锻炼，因为学习到最后拼的是什么？拼的是你能不能够坐得住，把这个题做下来。有的时候就靠那一点意志力，也许就是你坚持住了，最后灵光一现，你题就做出来了。 对对对。 还有拼的是什么？拼的是体力。因为比如说你可能复习到11点你就累得不行了，困了不行了，你体力跟不上了。 对。 别人呢因为体能特别好，很充沛，因为锻炼了以后你的精神状态特别好，那你就可以用更长的时间，用更高的效率去进行一个复习的这样的一个行为啊。所以确实是足球运动跟学习应该是一个正相关的关系。 对。 对吧，是一个互相的一个促进，所以千万不要这个妖魔化这个足球运动。好了，第一时段呢马上就要结束，到第二时段跟第三时段我们继续来聊一聊这次阳光电学区这一次精英的我们的训练营是怎么样去做这样的一个训练的。欢迎您第二时段继续收听。 初次见你，一双迷人的眼睛，在我脑海里，你的身影挥散不去。握你的双手，感觉你的温柔，真的有点透不过气。

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播出的教育面对面。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一下校园足球的相关话题。在第一时段呢，我们请来了来自于这个仁粹的体育教师秦楠秦老师，还有来自于仁粹的初三学生张浩明，一起来说了一下现在整个仁粹的校园足球的开展的情况，包括像是大家对足球的认知水平是什么样子，还有足球运动跟学习的关系。接下来我们就要聊一下，其实刚才那个秦教练也简单说了一下，仁粹现在本身的操场面积其实并不是很大，那其实硬件条件上对于校园足球是一个制约。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小的操场，这样的一个硬件环境下，怎么样去开展校园足球运动？是大家都上场踢呢，还是采取不同的形式、不同的方式，让大家都能够参与进来？ 说到场地，我想跟大家说说，因为那个我们现在高中部嘛，因为那个场地比较局限啊，孩子们又愿意踢球，我们刘晓辉校长呢，特别在我们的那个操场的最那是最东侧，也就是半弧的地方，因为是200米场地，半弧的地方，然后那个覆盖了一层草皮。就是像月牙一样，孩子们呢给他起的名字叫月牙湾体育场。对，我们平时就在那儿踢，那儿虽然不规则，但是可以进行一对一啊或者三对三的那种小场地的那种比赛，孩子们也挺喜欢的。我记得有一天晚上差不多十点了吧。 晚上十点了还有人踢呢？ 不，这十点了，突然间接到那个刘晓辉校长电话，然后当时心里很忐忑，说这么晚 出事了？ 对呀、啊，这么晚了，这个领导给我打电话，这是什么情况？结果接了以后呢，校长就说就是咱们这场地的问题，确实是比较危险，因为孩子们因为都是中学的孩子，这个力道比较足，踢的时候就是 又没准头， 对对，又没准头，就是有的时候可能就踢到这个学校的玻璃啊，或者踢到老师啊，有这种情况，然后那个就赶紧想办法，后来在那儿立了一层铁网，一层铁丝网，等于就是把那块场地完全圈出来，孩子们在里边踢呢，不用捡球，而且还踢不到人。 龙式足球 了、对，龙式足球，但不规则 啊。 我觉得这个挺好的，就是说，像领导对这个东西，不是说我有问题，我就不做，不是逃避问题，而是想尽一切办法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个确实挺好的。 其实这样的话，也让咱们这些普通教师有动力去为咱们学生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教育服务。 对。 但是您谈到的这个呢，大部分是对于一些就是本身喜欢足球的一些同学们，但是现在呢，校园足球已经成为了一门课程。很多人和孩子，尤其是女孩，她本身对于足球啊，没有那么感兴趣。 对， 怎么培养他们的兴趣呢？ 我们现在初中那边已经开了足球课。就是之前是实验阶段，因为是刚开始嘛。学校也小，初中部比高中部这边稍微大一点，它有一个不规则的场地，说五人制呢又稍微的大一点，七人制呢又稍微小一点，不是很规则。有那么一块足球场，然后那个咱们初中那边校领导和咱们这个刘晓辉校长也是通过开会啊商量啊，就是决定咱们开足球课，然后也是从外边那个就俱乐部啊，请了比较那个就适合教那个初级小孩踢足球的那些足球教练，对，就专门教足球，因为我呢是在高中这边上课，课也比较多，所以可能这时间排不开，我要上高中课我就没法去上初中那边课，所以就在外边请了老师，给咱们初一年级的男生先授课，让孩子们学习足球，还有就是在这个课余时间呢，组织比赛。就是班级之间的比赛，还有就是引进这个足球嘉年华，也就是游戏的形式。 怎么办呢？嘉年华， 嘉年华就是也是请咱们那个俱乐部的朋友帮忙嘛，然后那个把他们那些训练器材啊，然后游戏器材啊，所有的都运到咱们的场地里边，然后布置的就像游乐园一样，然后那个让孩子们就是去做那些足球的游戏，然后让他们感受这个足球能给他们带来的快乐。其实那次嘉年华确实做得挺好，孩子们很高兴，很乐意玩足球，特别是女孩，就是她经过那一次以后， 对这个足球吧产生了就很浓厚的兴趣、 嗯、 然后第二学期呢就是 有女生要报这个咱们的兴趣班， 有一直有、 嗯、 然后那个第二学期呢就开始咱们给女生上、 嗯、 然后也是咱们那个初中部的体育老师、 嗯、 因为给女生教足球都是比较基本的嘛、 嗯、 也是带着他们上足球课、 嗯、 我觉得效果也不错、 嗯、 男女生玩的都很开心。 咱们有没有那种这个混性别的这种组队然后进行比赛？ 这个目前还没有。 还没有是吗？ 还没有。 哎，那那个张浩明，你没想过说到时候跟你们班女生组一队踢别的班，那、啊、也是男女生组队这种？ 这关于这个问题其实我没有太多想过吧，因为可能我思想比较局限、 啊、 然后再加上可能以前就是踢球可能踢的也都是就是男子足球嘛、 嗯、 可能对于这种男女生混性、 嗯、 或者说就是单独说女子或单独男子这种足球、 嗯、 可能也没有说想过，比如说 跟女孩踢过球吗？ 没，真没踢过。 真没踢过？没有女孩说在你们踢球时候来加一个？ 真没有。真没 真没有是吗？那你一般你们踢球的时候你们班的姑娘们都在干嘛？他们会给你们当拉拉队加油吗？ 不会啊。 也不会是吧？ 可能就是在旁边跳大神啊，然后干自己喜欢的事情。 哎，这就是青春期啊，这个阶段正好是在这个就是男生跟女生呢都还是互相看不上的这个阶段。 对对 对 互相看不上这个阶段。挺有意思的。如果要是有女生愿意去加入你们的话，你愿意带他们一起玩吗？ 当然愿意了。 也愿意带他们 一起玩。就当是一种比如说增进友谊吧。 嗯。而且呢就是你现在你们班，因为你现在属于校队的队长对吧？ 对。 肯定也有一些踢得不太好的，那你在班里边会主动去当一个比如说主教练这样的一个位置，然后去指导他们吗？ 其实主教练算不上吧、 嗯、 但是可以算一个就是类似于陪练的那种性质。 嗯。 比如说勤职吧，比如说下课他教完这种动作、 嗯、 可能他还没有学会，他会来找我、 嗯、 说主动问我说比如说这个动作怎么做怎么做。 嗯。 然后我会就是对他进行一些再一次的教导吧。 嗯。 就是指导他，然后再去把这个动作做会。然后他可能一遍不会两遍不会，那要教第三遍第四遍直到他会为止。 哦，这么细心负责。 嗯、 哦，确实是，因为你知道，在我啊，我当年上初高中的时候，那会儿比较火的是什么？是篮球。 嗯， 因为《灌篮高手》刚刚开始播。嗯、 对 对，所以在那个时代呢，我们都特别喜欢打篮球。所以平时呢，打篮球打得不好的，最开始练的基础动作都跟樱木花道是一样的，就跟那哒不停的运球。而在小学的时候呢，是足球最火的，因为那会儿有足球小将大空翼，啊，那会儿练的什么都练颠球。你们在平时课间的时候也会找一球过来，然后在教室附近那儿去练练基本动作吗？ 不能在教室附近，因为那边人多，然后再有老办公室有玻璃什么、 啊、 我们就会抱着跑楼底下，就跟疯子一样跑楼底下去踢一踢。 就那十分钟是吗？ 对，就十分钟。 哦，也是很快乐哈。 对， 每天都非常的快乐。咱们再回过头来说咱们的整个这样的一个校队包括集训队。这一次的这个整个的集训队的选拔的队员是以兴趣为先还是以水平为先的？ 都有。 嗯， 主要是技术。 主要是技术。 对，因为咱们这个精英队呢、 嗯、 是要打比赛的。 嗯 嗯。 所以呢就是从各个学校去选拔。 是咱们阳光店学区、 嗯、 高中部和初中部基本上是高中队和初中队基本上是以仁粹和咱们五十七中、 嗯、 还有玉渊潭这三所学校为主。 嗯，然后都是以这三所学校为主，然后去从他们的校队里遴选出来，然后优秀的足球运动员，咱们一起过来进行一个集训。那么主要去训练什么呢？ 嗯，主要基本技术、战术、打法，特别是咱们这次训练营，学区呢给大家提供的这场地， 嗯， 因为咱们初高中的比赛都是十一人制， 嗯， 场地比较大。因为刚才说了咱们这个整个阳光店学区没有一块标准场地嘛。 是。 所以这个特别好的机会能把这些孩子就是咱们阳光店学区、 嗯、 水平相对来说比较高的小球员集中在一起训练。 嗯。 然后也打了几场教学比赛。 嗯。 让大家清楚就是在这十一人这种大场地上应该怎么踢、怎么传球、 嗯、 怎么打。效果还是不错的。 那在战术意识上是不是在这种十一人场地上也很重要？ 对对对， 跑位啊， 非常重要。 那在这一次的时候是不是有专项的这样的一个训练呢？ 对对对，所有的大场比赛涉及到的环节我们都有训练。 诶，那咱们踢这种就是对抗赛了吗？ 踢了。 嗯，只是跟哪儿？ 反正是大胜那个、啊、咱们对手的名字我就不透露了。咱们初中队是6-0胜、 啊、 高中队是9-1胜。 哦，是找了一群您原来的同学， 然后这踢不动了，然后咱们这带着一堆同学去踢他们。 那倒不是，是、啊、是咱们也是咱们海淀学区的。 哦，也是学区里面。 学区对、 啊。 某一个学区。 一个学区队还是校队？ 学区队。 啊、学区队。 对，学区。 那这很有成就感啊。 对对对对对对。 嗯、啊、非常的开心。这一次其实这个学区组织这样的一个精英训练营也是有一种，在上一次做节目的时候啊，我们的这个王主任也谈到了、 嗯、 是希望能够通过像人粹这样的一些比较优秀的学校、 嗯、 然后去带动一些可能原来在校园足球发展上相对会弱一点的学校、 嗯、 那么在这次的训练营过程之中，您发觉同学们之间有没有比较大的差别？那么如果要是弱的话，弱在哪儿呢？ 有差别，可能就是像人粹吧，就是这个足球可能相对其他学校开展的还是比较早的，就是成队有校队，然后这个专业化也比其他学校可能稍微早一点。 嗯， 我们主要这阳光店学区主要的这个足球开展的这个问题就是场地。 嗯， 其实如果没有这个的话，我相信所有的学校应该都还是开展的不错的。 嗯， 因为现在喜欢足球的小孩很多。 嗯， 至于说这个差异在哪儿，还是比如说我们吧，因为我们成队以后也是经常多少是有两块场地， 嗯， 然后小型的比赛也打，经常打，可能有的学校他还不具备我们的场地条件， 嗯， 所以他可能要开展起来再打起比赛来，可能他只能在篮球场上踢， 嗯， 或者只能在那个特别小的地方、特别狭窄的地方，就是进行比较小的那种比赛， 嗯， 所以可能这种比赛上的这个就是一个是个人技术啊，还有这种战术意识，可能还是有很大差距。 嗯，我想问一下这个张浩明，这一次去这大场地踢过瘾吗？ 啊，挺过瘾的。 真的吗？ 对， 原来那会儿踢小场跟大场，你觉得区别最大在哪儿？ 可能在小场的话，可能传球啊，包括射门可能会更轻松一些，毕竟它距离近嘛。 嗯。 然后，而且对这种战术意识打法可能没有那么高的要求，但是如果上了十一人场，想去跟对面十一人打的话，其实更注重的不一定非说是个人技术有多好，非得像 C 罗、梅西那样。可能如果说你一个队伍有很好的战术意识，并且很默契的话，其实也可能打得过他们。 嗯，我当时记得我这一辈子啊，只有一次在大场踢过，就这一辈子就只有一次。当时是我们班同学假期也都没事儿，然后呢跟别的班一个班十一个人。然后约在了地坛，在地坛那个体育中心，那天正好没有人用场子，然后那大场就我们两个对踢， 嗯， 感觉就是一脚出去以后，大家哗，一群人在那追一个球，就是最后其实没踢着几脚球，全在满场在追啊，是这样的一个状态。这其实就是一个没有战术意识的这样的一个体现， 对 吧？ 对对对， 这是一个没有战术意识的体现，但是很有意思，很快乐。那这次精英训练营是住宿是吗？住在那边？ 对，集训就是封闭型训练那种。 封闭型训练，这是你第一次就是离开父母，然后这么长时间在外面吗？ 不是，可能已经有过几次经历了吧。 啊，都有几次经历了。 对。 哦，那原来是做什么呀？是。 之前有一次是学区组织去，就是对我们这种球员每个学校选拔出两个人， 啊， 然后去参加一个就是这种基础规则，像裁判员是那种学习。 哦，你还有裁判员学习？ 对。 哦，然后也是在北京吗？ 对，北京 都是在北京这边， 对，都是在北京集训。 哦，为什么你说你喜欢踢球人，为什么还会进行这个裁判学习呢？你喜欢当裁判吗？ 不是喜欢当裁判，主要是，就比如说你在场上，比如说你犯规对手或者对手犯规你，可能都需要去用规则来限制他，或者去跟裁判说，保持就是去表示你自己很生气，怎么着怎么着，但你又不能用过激的方式，比如这种辱骂裁判或者直接动手打人这种方式，所以只能利用规则来去和裁判说， 去沟通。 对， 但是要你不知道裁判的话，你只能吃哑巴亏了。 对， 是吧？所以要去了解裁判他是怎么想的，包括规则上什么是有利于我们的。那你觉得收获大吗？ 我觉得挺大的，因为有一次比赛吧，我在就是踢球的时候， 嗯， 在被这对手也不能说恶意犯规吧，可能就是无意中踩了一脚，然后正好踩到后脚跟了， 嗯， 而那时候正好是一个特别好的机会，正好前方只面对一个门将， 嗯， 这时候对手可能无意中把他踩倒了，其实按理说所有人都跟比如很怒气， 嗯， 然后可能有的人可能不懂规则吧，可能会站起来或者就直接去顶撞对手或顶撞裁判，但我呢可能就直接去利用这个规则去和裁判说，比如说这种单刀机会应该怎么处理，这种去和裁判沟通，然后最后获得一个点球机会。 哦，就是冷静了。 对、 啊、你觉得你本身的性格是一个比较善于冷静下来的人，还是容易冲动的人？ 其实也就是这种吧，也不太好说，就是我可能在足球场上特别冷静、 嗯、 然后可能在比如说平常生活中，比如说干一些事情，就有点像那种，比如像热血去做这种事情，可能就没有说事先就想完整个计划去怎么做然后再去做这件事情。 嗯，这挺有意思的哈。其实在这样的一个年龄段，这更多的时候可能是经常被热血冲昏了头脑，但是在场上要保持这样一个冷静的状态，这是训练出来的吗？ 不是吧，可能也有天生的一部分，可能就是、 嗯、 而且再加上我踢球时间又比较长， 嗯， 可能对场上这些规矩会比较了解，而且知道比如说特别生气，然后并且甚至去冲撞队友，对自己一点利益都没有， 嗯， 所以我也会就是特别的克制自己，绝对不会发火说辱骂裁判这种。 有这个意识太好了，就感觉像是这跟派出所门口贴那张条似的，打赢了进班房，打输了进医院，是吧？ 对， 你这个在球场上也是一样的，就一点意义都没有， 对 吧？挺好，这个确实是很厉害。但是在咱们的足球的训练之中，我们会不会有意的传递一些这样的一些信息，包括就是意志力也好，包括情绪控制也好？ 我觉得这个足球训练是一个特别好的德育教育的机会， 嗯， 特别是对这些孩子的这个行为规范，就是规则意识，还有一个就是他们这个意志品质，对他们这个锻炼这两方面是特别重要的。首先说咱们这个训练营，每天啊是早上孩子们基本上六点钟起床， 嗯， 六点半准时到训练场，然后咱们这些孩子呢，基本上都是放假啊，在家玩啊， 都睡到太阳晒屁股， 对，有这么一段时间了，所以他已经习惯那种作息时间了。 嗯、 但是突然间一到这训练营呢， 嗯、 得早睡早起，而且每天的训练量都非常大，六点半是早训，然后那个七点钟吃饭， 嗯， 然后上午的九点半到十二点是上午的训练。吃完饭以后休息一会儿，下午四点半到七点是下午的训练。 嗯， 然后这些孩子呢，没有不适应的，而且没有叫苦喊累的，这个让我觉得挺意外的。 嗯， 而且这个您也看我了，这晒得比较黑。 嗯、对， 孩子们也是一样，都晒得很黑， 嗯、 但是很健康啊。 嗯， 特别是打教学比赛，我刚才跟您说的就是教学、 嗯、 有一场教学比赛嘛。 嗯， 这个有一支队伍，就是他的这个训练营里边人比较多， 嗯， 然后分成四组轮番跟咱们初中队打比赛， 嗯， 然后等于是就说差不多80个人他们有、 嗯、 然后分成四组呢，咱们只有11个人、 嗯、 而且替补呢这个基本上都是有伤的， 嗯， 然后 车轮战 对咱们、 嗯、 然后咱们的孩子呢就是从头到脚咬牙坚持、 嗯、 没有一个说老教练我不行了我要下来、 嗯、 扛不住的、 嗯、 然后场上有抽筋的拉伤的、 嗯、 都坚持到最后，我觉得那场球我特别感动， 嗯，特别来劲啊，其实也是作为一个老师作为一个教练， 对 这孩子们都很提气， 对， 嗯，这也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意志品质的这样的一个锻炼。但是呢我们看到这一次的精英训练营的同学们来自于不同的学校，不像原来可能校队都比较熟悉、 嗯、 那这次跟不同的学校的同学打交道，会不会心里有芥蒂，说不能让他超过我，不能超过人岁的这些同学，还是说我们作为既然来了作为队友，我们还是要互相扶持啊？ 其实我认为呢，既然都来了，而且不一定非得是一个学校的， 嗯， 但是我认为如果既然不是一个学校的，可能沟通就没有像比如说一个学校校队的同学那么好， 嗯， 那所以我们就要做到比如说跟自己这些陌生的队友要更多的去交流， 嗯， 而且在场上比如说可能你和自己的队友，比如人脆的队友，你可能一个眼神对手可能就不知道， 嗯， 但你自己的人就会知道。但比如你和你这些陌生的队友，可能你给递给他一个眼神，他什么都不知道， 懵， 对，一脸懵的看着你，不知道你要干什么。 啊， 所以说我们可能在场下进行更多交流，比如一起吃饭， 嗯， 然后有时候比如在那种练习或者休息时间也会一起去踢球去活动，然后顺带就是有一些这种感情上的交流吧。 嗯，交到朋友了吗？ 交到了 啊。真的吗？ 真的。 你能说说他们的名字，你知道有什么故事吗？ 就比如说57中有一个校队队长嘛，他叫柳传杰，其实他这个人踢球踢的也挺好的， 嗯， 但是有种就是在场上可能也是有点热血冲头，但他从来不会说也不会说辱骂裁判这种， 嗯， 但可能就是踢球比如下有时候下脚比较狠， 哦， 嗯，其实他这种品格可能在球场上会更占一些优势吧，因为他毕竟属于那种就是

但是它一定还是有一些水平上的差异的。那么从学校这个角度，我们怎么进行一个分层的教学，还是叫蒙氏教育，大家混一起在一起踢？ 嗯，要分层，因为水平不一样嘛。就是水平高的，比如说像我球队的孩子，基本上给他们安排咱们技术训练完了以后，大部分是对抗，就是打教学赛，就是自己队内分组比赛。因为你练的技术再好，不打比赛也没有用，咱们最后踢足球就是要踢比赛嘛。所以可能给他们安排的内容就是比赛的成分会比较多一点，然后那个技术水平稍微略欠缺一点的孩子呢，就是让他多练练技术，颠球啊，传球啊，打门呐，甚至做些游戏啊，提高他的兴趣啊。看时机成熟了也会安排他们打比赛，因为他们同在一块场地，就是看到那个其他人，就是水平高的那些师哥什么的在打比赛啊，他们也会眼馋，也想打比赛。这个就是怎么说呢？他就对这种你自己这自身的这个水平的提高啊，他是一个敦促，他觉得 榜样意识， 对，榜样意识，他也想像他们一样，去打比赛，去奔跑，所以可能这对于他提高自己技术啊，或者这个学习足球这个意识啊，会有很大帮助。 那么在这个咱们训练足球的过程之中，其实足球运动上主要讲的是团队精神跟意志品质。那么在咱们的教学过程之中，会主动渗透这样的内容吗？那怎么去锻炼呢？ 反正大部分都是体现在比赛当中。因为这个平时的这基本功啊，或者咱们这基本技术训练， 是很枯燥的。 对，比较枯燥。还是比赛。就是我记得我们那个学习主任张勇啊，他发过一朋友圈。他说这个输赢不重要，有些事儿你只要用心做了就成功。所以我觉得这些孩子也是这样，就是打比赛我不会输赢，因为我喜欢，我热爱，我高兴。所以这个他们会特别的投入，去从事去打比赛，去干教学比赛这件事儿，所以这个怎么说呢？就在这过程当中嘛，去拼搏，去争取，我觉得这个可能是对他们意志品质这个 最大的一个锻炼， 对最大的一个锻炼。 我想问一下，这个张浩明，你有没有感觉到自己在踢足球之后，你的这个意志品质是有变化的？ 有，因为我之前可能就是刚开始踢球的时候，可能比如说基础训练很枯燥，然后练一个小时就会跟爸妈喊累啊，说不想再练了，然后想去休息这种。但后来比如说现在上了初中，然后再加上有这种高强度即兴营来给我提升这种意志品质，所以我现在觉得，比如说我现在一样的项目，一样的体能的训练，可能练上一个半小时甚至两个小时可能都不会喊累。 哦，那你会觉得说这个在对于你平时的生活之中也会有一些变化吗？ 有，其实可能因为在学习中也都知道，就是比如说面对一堆作业啊，然后再面对这种老师让你去做什么，其实很多学生都觉得特别枯燥。再加上每天可能就看着就那么几个学科的作业本，可能自己做着做着就烦了。然后后来其实我刚开始小学也是，因为我数学这个方面有一些弱嘛，所以就经常要去做使用数学题来提升自己的数学能力。后来就是以前做的时候，可能就是做上一张或一张半练习就会觉得特别枯燥，就已经不想再做了，或者说想去休息。但是现在经过比如这种训练营啊，然后自己的这种意志品质的提升，我现在可能就是为了自己这一科可能能成绩能提高那么几分，可能能做上好几套卷子。然后并不觉得说，哎呀，自己很累啊，自己做了多少的活，然后自己应该得到休息什么的。 从这个角度，如果今天在听节目的家长们啊，应该听一听，就是一个学生自己最本真的这样的一个感受。不要觉得说，除了学习之外，其他的都是没用的。 对 啊，这个是一种特别错误的一种观点跟看法。我也想听听这个，就是张浩明，你们家里边的家长，就是你的父母啊，是怎么看待就是你学足球这件事的？原来支持你吗？ 其实我父母从一开始特别支持我，因为我在节目刚开始的时候也说了，就是我爸妈也特别喜欢看世界杯。然后我妈呢，刚开始接触的是其实并不是世界杯这种大项目，其实就像 现在中超这种前身是 国安啊， 对，国安可能是国安或者上海这种球队， 嗯， 然后后来就开始发展到这种世界杯这种足球的大盛会了， 嗯， 然后后来我爸就受我妈影响，然后他， 你爸受你妈影响？ 对，其实我爸刚开始就是算是一个比较懒人嘛，他可能没有就是一周可能才运动一次，然后现在跟我妈一样，受我妈影响，受我影响， 嗯， 就是我们一家三口现在经常，尤其刚 夜跑， 不是夜跑，就是每天可能就是为。尤其是我在学校吧，就是又是秦老师教我，我可能就是比如说秦老师说让我跑十圈，可能就被锻炼就多跑那么一圈或两圈， 嗯， 然后有时候在寒暑假的时候会赶上世界杯，就比如说2018年这俄罗斯世界杯， 嗯， 不是正好赶上暑假嘛， 嗯， 然后我就会经常晚上拉着我爸妈一起看世界杯，就是不管是自己喜欢的还是不喜欢的都看。 哦，这也是一种特别快乐的事儿哈，就带动全家人的这样的一个体育氛围。 对， 就因为你一个人，但是他们有没有过跟你聊过说这个足球该练练，但是学习不能落下，有没有说过这样的话？ 肯定说过。其实，我爸妈吧，也有时候会像其他家人一样，觉得说足球啊，可能就是真的就没有什么用，你应该好好学习，学习才是主业。 嗯。 然后后来就是我会跟我妈沟通，我跟我爸沟通，就说，比如说您看啊，我在我的足球上有什么什么成就，然后比如说我又每天去练球，然后去让我的身体更加的健康，不会那么多生病，而且不会缺课，然后再加上比如说有这些老师们这个辛勤教导和指导， 嗯。 他们也会比如说在我就是上不了课的时候，可能也会让提醒那些文化课老师来给我补课，所以我爸妈都对也会特别理解我的感受，又知道我自己特别热爱足球，又喜欢踢足球，所以他们也会理解我，让我去踢足球。 嗯，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说也是一个彼此之间的沟通啊，我觉得家长跟孩子们之间能有一个特别良性的沟通，像张同学这样，这是很难得的，真的。这一点上，首先你做得很好，而且你要感谢你的父母，他们是一个愿意倾听的父母。那么反过来，就是更多的同学们、家长们，他们是怎么看的？现在，因为您接触学生跟学生家长更多了， 嗯， 他们大部分是什么样的一个状态？ 家长们，首先呢，我觉得有一部分愿意让孩子踢足球， 嗯， 他的目的就是出于让他锻炼身体， 嗯， 男孩嘛要血性，这个有个男孩样， 嗯， 不像现在这个咱们这个那些什么小白脸啊， 嗯， 然后什么娘炮啊，是吧，都这网上比较流行的词， 比较中性啊， 对对对对对， 嗯， 就是希望男孩啊要有男孩的样子， 嗯， 因为咱们国家没有兵役嘛， 嗯， 是吧，所以这个足球啊，这个是很锻炼男孩的，因为踢足球的都是男人嘛， 嗯， 对吧，嗯。 就感觉从这个角度来说，也是父母希望孩子们能有一点这种阳刚之气。 对， 那 阳刚之气， 而且正好青春期应该是浑身都是散发荷尔蒙的状态，啊。 对对对， 应该这种状态。 对， 但是他们会不会跟您说，哎呀，这个经常请假，说我得带孩子去上一个奥数班，我得带孩子上一个什么英语班，我带孩子要上一个作文班，有没有这种经常请假的情况？ 这种情况有，偶尔，不是说他一定要去学这个奥数班，而是确实是调不开了。 嗯， 家长还是很支持这孩子踢足球这个事情。反正我的这些队员们的家长都很支持。比如说有比赛或者有训练，如果他有课外班，他会提前做调整。 嗯， 争取不冲突。 嗯，那么在这个家长在跟您聊的时候，对您的期待最大的一句话是什么？是希望孩子们说，哎，我这孩子您就狠狠练啊，好好练，这个得让他吃点苦，吃点骨头，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千万别受伤啊！您这练是练，您别让孩子受伤。哪个最多？ 第一种， 第一种多， 全部是第一种 啊。 嗯，第二种没有，没碰到过， 没碰上过。 对，没碰到过这种家长。 这个还挺难得的，因为其实家长，我觉得啊，在踢球的时候啊，任何的体育运动，尤其有对抗性的，家长可能都会有一些担心。 对， 但是呢，没有表达出来，我觉得可能是对于您的尊重，也是对您的信任。 对对。 那么第一种的话，这么练法，那咱真是撒开花这么练吗？ 也是这个强度呢，基本上是他们能接受的， 嗯， 但是也不会像真正的职业足球啊， 嗯， 那样啊，对抗那么严重， 青训的那种 啊，对对对对对，咱们目前这个孩子的这种身体状态和他们这种情况，还不允许那么做， 嗯， 但是也是最大限度的能多 给予他们这足球技艺，多传授他们就多传授。 嗯， 这样。 那您觉得从您一开始带啊，一般都是从初一可能开始有一些孩子能够进入您的这个选拔出来的校队里面来。 对。 那么到他们初三毕业，您觉得对于他们这些孩子来说，您发现最大的变化是什么？ 首先说他们每次离开我都很不舍， 嗯， 特别是因为咱们是初中嘛， 嗯， 咱们人粹是 中考， 对，是完中， 嗯， 就像张浩明这样的孩子呢，就是他从初一我开始带他， 嗯， 然后初一初二跟着我踢球，然后可能到初三，因为要面临中考，其实孩子们还是愿意踢的，其实家长呢也是默许， 嗯， 但是从我这儿和从学校这儿呢，可能。到初三，因为他毕业年纪要中考嘛， 嗯， 所以可能就要限制 训练量， 对，限制他，要控制他。 嗯， 但是张浩明很幸运，因为他被我们仁粹的这个一加三录取了。 嗯， 这个也得益于校领导比较开明， 嗯， 因为知道这些孩子呢是从初一跟我练足球的嘛， 嗯， 所以就想把这些自己培养出来的小苗苗， 嗯， 这些踢足球的娃娃能留下来。 嗯， 然后就。把他们留下来了， 嗯， 所以他还是很幸运的， 嗯。 这样呢，他就是初一，等于是初一、初二，就是一加三，就是初三嘛。 嗯， 然后高一、高二，他可以在仁粹踢五年的球。 嗯， 我觉得这种情况挺好。 嗯，那您觉得就是说，因为之前啊，我曾经采访过几个这个体育老师，他们会统一有一个感受，就是比如说原来这个进到我们的球队里边来，首先骄骄二气是有的。 嗯， 第二个呢，就是最明显的变化是，他们觉得，都是独生子女，原来的眼里没别人。 嗯， 等到球队练了一段时间，半年、一年之后，彼此之间有对方了，啊，就是有眼里有别人了，而且有眼力劲儿了。比如说这个谁受伤了，他东西没法拿，绝不会都给他搁哪儿，你自己来拿，不会，一定是主动的帮忙去搭把手。然后呢，发现全队这水都喝完了，可能默不吭声的自己搬箱水，自己一人就搬箱水去了。那像这种情况，在咱们仁粹这边有没有？ 您说这情况有，就是孩子们变化挺大的。 嗯， 其实他们从初一刚进队的时候啊， 嗯， 可能有的时候就是怎么说呢，就是您说的那个骄骄二气， 嗯， 是吧？ 嗯， 他们身上是有的，但是随着这个训练呢，大家一块同甘共苦，也感情增长。然后也是互相影响， 嗯， 像有一部分像张浩明这样的，他是我初中的队长嘛， 嗯， 以身作则， 嗯， 好多地方就是他年龄大，他可以照顾这个年龄小的队员， 嗯， 而且可以照顾需要帮助的这些队员， 嗯， 大家反正团结友爱， 嗯， 互相提高， 嗯， 就把那些骄骄二气啊，就那些不好 也不好意思展现出来， 对对对 对 对, 对， 可能也心里还有也会有一些小私心，这难免。 对， 但是看着有人做榜样，就觉得哎呦，人都那样了，我这就还哼唧什么呀，我还对吧？ 对，榜样的力量很重要。 对， 就是这次训练营呢，也是有两个新队员， 嗯， 也跟着我们一块训练。 嗯， 之前他们就是在学校训练，也是打比赛的时候， 嗯， 基本上就是在场下也是看， 嗯， 因为也是新初一的那个小同学小队员嘛。 嗯， 通过这次训练营以后，真的变化非常大。 嗯， 我记得他们私下里跟我说过，老师，是第一天训练结束嘛， 嗯， 老师这个强度太大了，我以后再也不想碰足球了。啊，我说是吗？ 退档组了 啊。我说这样啊，我说你看看，咱们这个训练营，五天以后， 嗯， 你还有没有这种想法？ 嗯， 我说你能坚持下来，能。结果坚持下来以后，最后的那教学比赛， 嗯， 他们俩也都上场了，而且表现非常好。 嗯， 这个之前他说的那些话呢， 嗯， 我后来又问他， 嗯， 我说还踢吗？ 还踢吗？ 踢， 踢， 踢。 嗯，非常的果断啊。 对， 嗯，这是整个足球运动中可能对于孩子们促进最大的地方，就是在不断的试探自己的极限，然后去超越自己的极限的一个过程。 对， 嗯，但是呢，其实刚才秦教练在谈到一个时间安排的时候啊，我不知道大家听的仔细不仔细，注意了没有？ 嗯， 在安排这个时间的时候，故意把一些最热的时候、太阳最大的时候都避开了。 嗯 啊，比如说下午的训练， 对， 到12点钟到这个下午4点之间这段时间， 对， 我们当时是没有训练的啊。 对， 对，这个中间是空白了， 可能让孩子们去休息或学习， 对 对吧？ 对， 然后剩下四点之后到七点，你看太阳都落山了， 对， 再让孩子去踢。所以从安全这个角度上来讲，学校这块还是比较在意的。 对对对， 也是希望能够给孩子们创造一个既安全又能够锻炼的环境。 对对对，咱们学区这训练营也是这个时间， 嗯， 基本上都是这个比较舒服的、适合运动的时间， 嗯 嗯，来开展训练。 嗯，这个足球现在听起来看起来这个开展的确实非常的好。而且这个我们觉得这个张浩明也是非常的喜欢足球，但是呢我想问问同学们是怎么看你练习足球这件事的，踢足球这件事的，会不会觉得有点玩物丧志，说那个你这学习还管不管了，怎么看呢？ 同学吧也没有说想说玩物丧志怎么着的、 嗯嗯、 他们可能会认为就比如说有这种班级的比赛吧、 嗯、 他们因为他肯定都要出去为我们加油吧、 嗯、 所以他们可能回来比如说不管是赢了比赛还是输了比赛或者打平的时候，他们不会说你既没有学习，然后你球你也没有踢好、 嗯、 你没有赢球、no、然后他们可能就会认为说虽然你可能学习时间比我们少，但你一定可以说在足球这块有一定成就，不会说就是你既学习没有学好考很低分、 嗯、 然后你足球踢的也一点都不好那种。 嗯， 他们只会说比如说就是会鼓励我，比如说在我们输球的时候会说你继续，我们一定不会说像玩物丧志这么说你，然后就是他们会很支持我。 嗯，其实到了这个阶段，然后有这种班级踢，有这种这个朋友同学，还是一件挺幸福的事儿。那你自己呢，你是怎么平衡学习跟运动之间的关系的？如果要是把精力分成十份的话，你在足球上会分多少，学习上分多少？ 我认为应该是五五开吧。 五五开， 对。 哦，那其实在我心里，如果我作为，因为我也本身家长，我觉得在足球上给的时间确实精力上还挺多的。那你这种平衡你觉得能够达到一个双赢的效果吗？ 我觉得没有问题，因为我现在是不是在一加三嘛、 嗯、 我并没有觉得说我在一加三我因为踢球比如说我的成绩落后于其他人， 嗯， 也没有说到年级倒数这种，我的成绩反而就是可能相比初中可能还要进步好几名那种。 哦，还是一直在进步。那么在这一点上其实是不是父母就相对比较放心了？ 对，因为父母毕竟可能当初想是你说你这边踢球啊、 嗯、 然后你没有那么多学习时间，你成绩会被落后啊，然后你成绩会被特别差啊。 嗯， 然后其实到现在因为我一加三又有成绩单嘛，我爸妈看之后也对我特别放心，说那你就放心踢吧，因为你踢完之后反正你成绩也不会说特别差嘛。 哦，这也是一挺松心的家长倒是。 是。 哎，那这次参加这个足球咱们的精英训练营，你觉得自己最大的收获是什么？ 可能就是朋友之间友谊吧。 朋友之间友谊啊，那在技术上，包括上整个这种锻炼上，你觉得怎么样？ 其实可能平常也有这样的经历，但可能比较少，而且现在可能是一连练了七八天， 嗯， 而且都是封闭型训练， 嗯， 可能就是这种时间上可能会比平常我那种松散，比如就练一天， 嗯， 或两三天、四五天那种时间可能要长，可能训练效果会就更大一些。比如平常可能只会练一天，我收获可能只是一个动作或者一个技术， 嗯， 而现在我七八天都在这一个地方封闭型训练，而且还有那么多好队友陪我一起训练， 嗯， 他们也可以指导我教我，不光是有这些教练的指导，所以我认为我这种技术啊， 嗯， 或者一些别的东西可能会有更大一些效果。 嗯，那你想过没有说这个未来我就要走足球这条道路？ 啊，这我没太想过吧，因为我毕竟不像 C 罗梅西似的，但我也不像说踢得特别差的那种人嘛。 嗯，但是就是有没有想过说我将来就要考这个相关的体育院校，或者说我要那个努力进入比如说俱乐部的青训，那去到就在纳夫三高俱乐部，然后进咱们国安俱乐部，啊，进入他的那个预备队，有这种想法吗？ 有是有，但其实现在自己也清楚自己现在什么身份嘛，因为他们青训队毕竟我现在都已经14，想进青训队会就是年龄上会困难一些， 嗯， 所以我想是就是学习和足球一起走， 嗯， 如果能有更大机会去进这种国安青训队或者一些这种预备队的话，那更好啊。那， 嗯， 如果说要不行，那就认真学习呗。 嗯，也是两条腿走路啊， 对， 就给自己做好打算了啊。 是是是， 挺好的。但是就是，职业的足球是很残酷的，确实是竞争上会非常的激烈。你希望你的愿望能够成功，希望你的愿望能够成功，但是学习千万别落下。那因为这个跟我之前跟几位这个咱们国安队的队员聊，南方，杨浦，胡指导，我都聊了。他们说，其实足球踢到最后啊，其实拼的是脑子。 对 啊，拼着脑子，不是最后的简单的技战术动作， 对， 然后不是说体能，说当然了，你是那种无敌体能也行啊，那是某一方面超强啊，但是最后其实是凭大脑，就是因为如果你能够准确的判断位置感、走位，然后包括有一个预判，包括怎么样去调动啊，这都是拼脑子的，不是简单的这种技术的一个问题了。 对， 嗯，好，那个讲的非常的愉快，时间也马上差不多到了，在节目的最后呢，我们进入今天的校园足球节拍，我们会请这个张浩明给他的队友们送一首歌，不要走开，马上回来。 传递校园足球文化，感受足球音乐节拍，校园足球节拍。 好，欢迎回来。那这个进入我们的校园足球节拍啊，这个张浩明准备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送一首什么歌给我们的同学们呢？ 因为我本身是踢足球嘛，所以我认为男生们应该更加有生命的活力。 嗯， 所以我在此就选择这种2018年俄罗斯世界杯主题曲送给我所有队员们。 嗯，也希望他们能够在这样的一个这个新学期开始的时候，有这种奋斗的这种动力跟力量哈。 对。 好的，那今天非常感谢这个秦楠秦老师还有张浩明张同学做客节目，我们明天节目再见。 Roadblocks, one shot, one truth, no fears, one flag. Oh yeah, we've been waiting for this. Oh yeah, we all at. We